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啊，辛苦晒啊 ，B 哥吓，呢、這个礼拜啊经历咁多吓、啊，风风雨雨啊，希望佢啊仲站得住脚啊，企得稳阵啊。咁啊，啱啱我哋 upload 咗张相就，我同阿 Chris 以后集集都系咁啦，集集都系有酒唔得，即系我觉得有酒做节目系另外一个层次。 梗係啦， 係嘛？ 呢啲係嗰啲即係啲前輩教落噶嘛。我哋以前唔識做呢樣嘢，成日都好嘥嘅啫， 係 嘛？ 係啊， 咁啊，轉頭嗰幾個月真係嘥曬而家。 係啊，咁多時候攞正牌飲下酒係咪？係 咯， 啱啊。咁啊，當日翻嚟都有酒飲啦，佢唔飲佢嘅事，佢繼續買斯諾冰。 我哋可以調教下，唔係即係我哋可以教下佢飲嘅。 調教唔到，冬天飲斯諾冰嘅 係嘛？ 係啊，介紹好今日嘉賓先。 好， 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啦。好好啊， 你先。 我叫 Eric 啊。 系，我系 Edward 啊。 好，咁我问一下 ，Eric 同 Edward， 你系嚟自边一个 sector， 边一个范畴咧？ 我哋都系金融界嘅。 咁我哋咧就金融界啱啱就成立咗一个新嘅组织，叫私言财进。 私言财进， 私言财进系。 咁属于咧系我哋而家即系18个专业团体咧，可以话系最新嘅成员啦。 嗯。 咁亦都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呢就好難得嘅，因為喺呢一個業界呢，即係金融界講真啦，即係你知道啦，即係佢啲啊，即係嗰啲利益啊，唔單止喺本地，同埋其實講緊成個同內地都係息息相關嘅。咁、如果佢哋都行出嚟嘅話呢，其實呢樣嘢我覺得本身都好即係好，一嚟係好耐人尋味，二嚟都好想即係知道多少少點解呢佢哋會喺呢個時候呢走出嚟囉，亦都係其實係好唔容易一件事嚟嘅。其實 咁啊，循例都要問一問啦，私言財進最近成立咗，点解会突然之间有呢个念头要加入一个咁嘅团体又或者咁嘅字头呢？ 其实呢，我哋一路都有留意到有好多专业组织成立咗㗎啦。咁就其实喺 有人心痒痒，即係觉得嗰班专业团体哇好专业啊，我又要专业一下先。 其实係开始即係讲得好似严肃啲啦，开始係。 你把声严肃啫，你喝多两啖酒就唔严肃㗎啦，吓习惯下啦呢啲气氛。 下次呢我哋啲嘉宾呢我哋叫咗早半个钟头上嚟。 係。 先灌醉咗佢先。 先灌醉咗先。啱啦，係啦。 始终初到贵境，所以都即係严肃啲，不过下次可能早半个钟可能会好少少。 好。好。 不过就係、是、可能係大家都即係见到个社会太大变迁啦，跟住开始大家忍住，咁就一班即志同道合嘅朋友就开始组织起上嚟囉，就开头就倾下偈先嘅，咁后咪呢就再諗下我哋好唔好好似其他专业人士咁样自己组织一个即专业组织，然之后去关心、 你哋系点识㗎？你哋因为你哋我正话即係下面了解得啲咁多啦，其实你哋喺金融，因为金融界都好阔㗎嘛，咁但係其实你哋两个其实系唔同嘅即係嗰個界別啦，或者咁講啦。 我想問你回鄉證或者你去入境處填方嘅時候咧，嗰、個職業咧係咪填財演咁咧？ 財演啊， 仲好 specific 嘅呢樣嘢，屌！問題即係 我真係專登咁講嘅啫嚇嚇。 我同佢都唔係財演啦，首先 係 冇資格，冇資格， 係未有資格，未有資格。不過就我哋喺佔中嘅時候識嘅，佔中前已經識㗎啦，即係雙倍日啊，或者係之後 哦 D 嗰時你都有去嘅。 有㗎 ，D 我有㗎 ，D two 開始嚟㗎， 系啊系啊， 真 係 D 就有 ，D two D three 咁樣咯，咁跟住我哋成班即係叫金融從業員啦，咁啊咁喺條街度咁啊識咗啦，咁一個組織咁樣啦，咁初頭唔知嘅，即係散兵游勇嚟嘅啫，初頭都係，咁但係就咩人都有嘅，一路係咁聚合埋一齊咁樣樣咯。 邊個吹雞突然間要註冊個字頭咧？你總有人吹雞㗎 咁啊，其實我有少少搞屎棍先嘅。 哦，係你 係啦，我初頭即係因為我哋另外 樣都有啲錢， 係睇你 即係成個屎棍 嘅心機 啊。咁啊，即係因為初頭我哋之前另外一個組織咁樣就基本上都係主攻啲中產。咁啊，後來發覺喂唔掂喎，咁你專業香港嘅金融中心嚟噶嘛，咁啊完全冇人代表金融界咁樣，即係唔好話代表啊，係最驚用代表啫，又俾人差嘅，即係你金融界都好多從業員想講下嘢㗎，咁於是。咪諗下，喂，咁不如聚合啲金融從業員啦。咁後來咁啊，經過 Eric， 咁佢又有興趣咯。咁啊，不如話喂，再揾多啲兄弟姊妹一齊搞搞搞搞嗰個新個組織啦。咁啊，於是成立咗咯。 而家你哋而家嘅組織， 可唔可以方唔方便透露？ 哦，方便， 都方便嘅。其實我哋啱啱先組合咗一個所謂核心即係執位嘅，咁啊大概 咁犀利， 係啦係啦係啦，大概15人到咯。咁而家就陸續續就有啲新嘅成員加入咯。 明白。 咁我哋啱啱成立嘅，好老實講就 因為人力差唔多，人力都係22個啫。 啊，係咩？ 系啊，咁我哋就好努，即系将会希望可以有更加多嘅金融从业。 咁两位 Eric 同埋 Edward， 你哋喺而家呢一个即系譬如你嘅组织入边个角色系乜嘢咧？ 我就系召集人啦，所谓嘅召集人， 系即系我哋逐啲讲叫吹鸡 啊，吹鸡系。我 Edward 我就系发言人，即系吹水。 哦， 一个吹鸡，一个吹水， 冇 错。 咁几好喎， 系咯。 咁我想问下你，即系。喺招揽呢个啲弟兄姊妹嘅时候咧，啲弟兄姊妹难唔难接触咧？即系哇唔掂啊！你咁讲出嚟，你老细中唔中意啊？ 其实我个人咧，我已经试好多次噶啦，即系其实喺占中之前都同 即系你老细叫你唔好搞咁多嘢。 啊，當然係啦，當然有啦，因為我本身做即係都可以講嘅 corporate financing， 做啲中資嘅公司嘅， 係你大鑊啦，係 啦係啦，咁就即係 會打格仔嘅幅相， 係啦，但係 OK 嘅，我覺得咁。同身邊嘅人分享嘅時候，其實都會佢哋都會感受到壓力咯，或者佢哋未必好關心咯，尤其是呢個行頭嘅人。 是 但係亦都有人關心嘅，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先吸納嗰啲關心嘅朋友，再去同嗰啲唔關心嘅人話俾佢聽，其實呢樣嘢好緊要嘅。 咁老闆咧？ 老闆呢一樣嘢就其實我哋係未諗到嘅，即係我個人係未諗到嘅，因為 即係佢未照你入房照費。 老闆嗰啲好難搞嘅，分鐘死症嚟嘅。因為調翻轉頭，即係老闆就算佢係咁樣諗啊，佢最多就係隻眼看隻眼閉等你去搞，唔阻住你。但你佢自己跳埋落嚟咧，其實我覺得咧，即係佢太多嘅代價或者有太多計算喺入邊，未必咁容易。 係啊， 會唔會係咁咧？ 其實係嘅，因為。冇可能叫一個老闆，佢有好多生意喺內地，佢可能係內地嘅老闆去請佢嘅，跟住有即係佢坐到某一個位，跟住叫佢即係咁多包袱之後放低自己咯。 我調轉嚟問啦，你知唔知你老闆係黃絲啊藍絲啊？如果要咁分？ 我個人就覺得藍絲多嘅，係啦，我個人覺得藍絲 都好坦白， 都坦白， 危險係。 Edward 咧， 我話好啲，我話外資行勾結外國勢力啊，我啲美資行嚟嘅，咁啊，即係擺明勾結外國勢力啦，美國佬話知你死啦，係咪先？即係最緊要咧，你唔好搞震，搞到俾人拉咗咁樣，跟住翻唔到工，影響公司形象咁啊得噶啦。 Okay. 因为你始终要代表公司去倾啲 contract 啊，见下客啊，咁如果你太过高调，因为你知吓、啊，你知十几专团嗰度好多人都好高调噶噃，系嘛？你惊唔惊突然间有一日自己成为咁高调嘅人咧？ 咁我又唔好惊，因为我哋又唔系做啲咩犯法嘢啦。首先第一样嘢，即系我哋依个其实同以前占领运动系完全，即系啲人系做过呢一样嘢，但系参与过，但系唔系代表我哋而家呢个组织系做一样咁嘅嘢嘛。咁呢个好重要嘅，因为我哋嘅最主要个目的系希望多啲志同道合啊，做金融嘅从业员啊，喂，要发下声先啦，咁啊，因为好多系其实好惨嘅，做金融从业员十几个钟头，做完嘢之后，当然有多搵好多钱。咁但系你唔好以為做親金融都揾好多錢嘅，即係要睇下你做咩位嘅啫。有啲咧真係俾人哋剝削，即係你真係講緊14-15個鐘頭係咁踩啦。咁其實唔係好多錢嘅啫。咁但係好多人就係根本上你知香港嘅奴隸獸咁係咁做啦。咁同埋咧就係冇乜權益嘅，即係你金融業講真，你而家喺上面嗰兩個，一個叫咩吳亮星係嘛？啊吳亮星，我哋最中意用英文咧叫做 Full Dead Star 嚇。OK，Full Dead Star 點解大家自己諗？好啦，第二個就係張華峰啦。咁、根本你话系咪我嚟选咧？大家都知啦，呢两个完全都系。 你觉得佢哋代表性 零啦、啊，唔系 高高啊， 零啦、啊，即系冇得发声嘅，即系金融从业员咁 影响你哋嘅形象，我觉得真系。 系啊，咁唔系嘅，唔会影响形象，因为根本都唔代表我哋嘅。 咁嗰时候金捞尖系咪好啲咧？ 金毛尖啊，反而话老老实实啦。金毛尖咧， 我识问你啊， 都仲好啲。点解咧？嗱，咁佢系潮州佬，咁佢系噶啦，咁啊建制派。但系问题系，喂，佢都起码食啲嘢咯。 嗯、 即系我觉得佢即系起码到底香港人，佢系佢玩财技，佢好多嘢。咁但系起码对金融业咧。佢係做到嘢，同埋佢真係有啲見地嘅。 OK， 但係你話其餘而家代表緊張華峰嗰啲，其實只不過係拍膊頭。喂，上面咁樣覺得佢 啊，中資背景點啊？聽話啦，擺落去。其實好多嘢佢根本就係唔清唔楚，同埋根本業界係佢代表咗啲乜啫？佢做過啲乜啫？乜都冇做過咯。其實係 佢會唔會走嚟？即係呢個拆開話題啦。即係佢譬如呢兩位有冇走嚟同你哋，譬如業界啲朋友傾下偈、溝通下呢啲嘢嘅？ 當然係。 當然，而家你哋呢個方面就難啲啦。但係 in general 咧。 我 general， 我弹条桥俾你 啊？点啊？ 即系你第一个目标 set 俾自己咧，就起码自己界别嗰个人要揾到自己先。 系啊， 你日日盯住佢，日日掉佢就得噶啦。 啊，我都谂住系咁样搞一搞。 系啊，你要掉到佢觉你喺度。 系啊， 你掉到佢揾你啊，咁你啊。 喂，呢个咧其实都系我觉得系个专业团体嘅存在嘅一个好重要嘅。 所以杏林觉醒咧做得到呢点。 佢哋好好犀利嘅带头啦，佢哋头系啦。 系啊。 不过我哋而家冇踩话题先，我翻翻去。 我成日谂住嗰个女仔。 你又冇成日挂住谂住系咪先啊？女神，我应该会再翻嚟嘅。 我真系觉得佢好甜， 系咪？好好好 ，exactly， 即系流晒口水女人。OK， 好好。咁其实嗱，讲翻你正话啦，即系即系喺你哋业界嚟讲，咁嗰两个代表唔到你哋啦。咁你哋而家譬如下一步，你哋有冇啲咩嘅谂法咧？点样去做啲咩嘢，令到可以将你哋嗰啲业界嘅声音系即系带到出嚟咧？咁样。 其實我哋而家首先會組織下我哋嘅論述先嘅，即係有可能比較講得正經啲啦。我哋先會去組織一啲論述，究竟啊話俾大家聽功能組別有啲咩唔好嘅。佢其實係公司， 我哋都係反功能組別嘅喎，咁樣搞法。 其實我哋成立嘅其中一個宗旨就係、是、即係真係。唔 廢除功能組別 係啦，又唔敢用廢除呢個字嘅，但慢慢去改善啦。我個人嘅睇法係，即係由公司票轉做個人票先咯，即係可能第一步可見嘅第一步。咁、我哋先會組織論述，組織完之後再去用唔同嘅方法話俾人哋聽咯。咁頭先你哋講嘅話即係接觸立法會議員，我哋亦都會諗住係咁做嘅。 即係呢個論述好重要嘅，因為咧除咗呢個功能組別嗰度要搞搞佢之外咧，同埋咧即係要叫多啲金融從業員出嚟啊。咁佢出嚟點樣可以令到佢吸引到咧？咁就唔好一開始就講政治，因為咧啲金融人咧又係好衰。即係如果你講全香港最離地嗰啲金融人，肯定係其中之一嘅。即係基本上佢又覺得喂政治冇搞啦，揾錢咁樣香港，你班有傻仔嚟嘅咩？ 所以咪話你哋係二數啦。 咁變咗係好啦。即係你真係要叫佢出嚟即係諗下政治嘢，佢哋唔做嘅。咁但係好簡單嘅啫，你話俾佢聽，喂唔係，你而家點睇啫？你而家個香港個市下滬港通，你而家覺得係咪揾到好多錢先？喂，跟住嚟緊咩深港通？喂，大佬真係咪真係好掂先？大家有目共睹啦，完全係廢嘅。咁跟住你而家搞到成個市根本同 A 股係冇乜分別，即係你香港根本話自己係話自己係金融中心咧，我就真係覺得你搞下成個大陸咁搬咗落嚟㗎啦。咁變咗即係金融從業員其實自己知嘅，所以你好多工咧，慢慢見到你中環啦、你好多而家咧周圍咧英文都已經唔係最多人講嘅語言嚟㗎啦，好多你即係行下 IFC 啊、ICC 啊好多地方咧，係咪講普通話嘅？ 晏晝食飯你就知啦。着得最靚嗰啲女， 系啊，全部普通話噶。 但係呢度咧，即係作為一個 layman 噶，我可能都想你講多少少，就係話，因為好多時咧，即係內地官員又好，香港嘅官員又好啦，都會係將呢啲乜通乜通咧包裝到咧係對香港好大嘅 jazz 嚟噶嘛，即係好難得我哋先有啲咁好嘅嘢，真係要把握呢個機遇啊，諸如此類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你哋即係聽你就好似唔係喎，咁其實係。點樣回事？可唔可以 即係我都覺得你哋好 elaborate 少少呢樣嘢咧？即係其實你講。 唔係，其實我個人就會諗係，我哋正正想做一樣嘢，就係去計條數俾大家睇，究竟實質上係咪官員講得咁好嘅咧？即係佢當然佢有佢包裝 好。你知唔知你好？你知唔知好大鑊㗎？即係呢啲咧，我哋喺國內咧叫做咧泄露國家機密啊！你洗定攞有未啊？ 今晚洗， 而家香港啊嘛，而家 晚晚都洗嘅。其实 你有23条，你唔使惊啊。而家喺内地，我唔敢讲。你暂时咧，你喺香港咧， 你唔好介意我讲，我系咁讲嘢噶啦。你成晚都系咁啊， 我唔介意，我唔介意啊。其实嗰啲嘢系可能未有组织好啲数据嘅，即系嗰啲可能系公开嘅资料嚟嘅，但系。政府可能用另外一個 present 嘅方法話俾大家聽，淨係好嘅一面咯。但係實際上未必係咁嘅，唔係事實嘅全部嘅。咁我覺得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我哋要話俾其他人聽，其實成個大畫面係點樣咯。 就正正用我哋嘅專業知識，正如好似頭先 Eric 所話齋，我哋金融界咧有好多唔同崗位嘅，我哋就係想聯合唔同崗位嘅朋友去用我哋嘅金融知識去砌翻一個 whole picture 出嚟咯。 係，即係最主要係其實我哋知道㗎啦，你滬港通咧，初頭梁振英講到咧，即係話帶嚟好多嘅就業機會啦。咁根本上係冇數據嘅，亦都係冇辦法去證實到嘅。咁我哋喺呢個從業員咧就好簡單睇得到嘅，其實根本就冇帶嚟任何嘅所謂增長咗，請多啲人啦。因為其實成套嘢由開始嘅時候，我哋都知道係為大陸做噶嘛，唔係為香港做嘅。你問下行頭裏邊邊個話滬港通係為香港做啊？全部喺金融業裏邊做嘅人，全部都知呢個係為大陸做。 磚頭同股票，我喺第二節我俾多啲時間你講，因為我真係好 specific， 有幾個大問題，我覺得咧，我係幫人問呢個節目好多人聽嘅。而家我反而想問呢個問題先。好啦，你頭先講咗咁多願景。要 set up 一套論述，話俾人聽你想做啲乜嘢。咁頭先我就話，喂，不如你第一個目標要 set 喺就係你要掉到吳亮星認得你為止啦。咁我想問下啦，喂，咁大件事，你要效法啊 Chris 啊 Donna 佢哋，好辛苦喎呢堆人嚇、啊，又日曬雨淋，又要開街站又成。你哋有冇呢個心理準備做呢件事先？ 沉默咗两秒之后，大家摊咗， 重嚟一讲起做嘢咗， 因为我哋好离地啊嘛，明唔明？ 而家要由坚离地城走翻出嚟， 走翻出嚟呢个嘢。咪街站我哋一路都做开嘅，即系其他组织以前吓，咁、即系先财进啱啱咧，即系我哋成立嘅时候咧，系一个好有意义嘅日子，嗰、那个叫九一八事变， yes. 就九月十八号咧，我哋就开始成立咗，咁到而家啱啱系，咦？哇！一個月喎，真係開心。 係幾好。 咁啊，呢一個月咁啊，當然我哋其實係準備咗噶啦，即係你之後嗰啲咧，即係要做街站啊、宣傳啊，或者係要寫信啊，俾啲兩位嚇咁尊貴嘅議員啊、約見啊，佢哋啊，呢啲係一路要做落去嘅事嚟嘅。咁所以我哋都預咗會係咁樣樣噶啦。咁、即係所以話咧，就係、一定要揾多一啲嘅即係同路人咯。 係。 即係如果你淨係靠我哋嗰十幾人咧，咁你知道十幾人又未必個個可以做得到呢樣嘢啊嘛。 尤其是你哋話你好 辛苦 噶 嘛。 即係你哋係唔慣， 唔慣㗎，呢個係事實嚟㗎，即係 呢個都正路嘅。即係譬如話，你話十幾個人，譬如我哋即係法政會師、人數都唔少啊。咁但係其實都唔係話個個行得好。 真 係 落街嘅， 有啲都係因為工作或者各方面嘅限制，佢要喺後少少。我相信其他組織有啲都會係類似。 冇錯啊，係啊，係啊，即係唔係好多人中意拋頭露面做呢啲咁嘅嘢嘅。 尤其是好坦白講咧，即係當你第一次揸住一沓街，即係一沓單張，對住啲唔識嘅人去講你自己相信嘅嘢咧，個人俾心機聽你講嘅，你係易講好多嘅，你係真係會解釋嘅。係，但係個咧行店過，有時候啤下你啊，跟住妖搞亂香港，你係要心理準備咧，你係要充足先得。係 冇錯， 講真嗰句。 其實都慣咗㗎啦 ，Eric 點睇啊你？ 其實我個人覺得咧，可能我本身即係。又講得嚴肅啲，我本身有信仰，咁跟住我就會覺得有少少係可能話一個好嘅嘢俾大家聽，我哋相信即係呢個民主嘅意識話俾大家聽。其實個過程基本上我哋都心裏面係預咗有辛苦，同埋要自己唔好有恐懼喺個心裏面先咯。即係學 Ivy 頭先話齋，我哋要相信我哋做緊啲嘅嘢其實唔係錯嘅，我哋做緊嘅嘢係對香港真係好嘅，係對我哋身邊嘅人好嘅。咁我哋去同人即係分享呢個信息，咁當中係會有辛苦嘅，會可能俾人去 reject， 但係就OK 咯，對得住自己，對得住我啲細路咯，即係後代咯，對得住我身邊嘅人咯。當我有一日死嘅時候，唔知香港會變成點，但係都可能即係都我唔會有遺憾咯。 係呢一種信念同埋信仰，我覺得真係好類似嘅，即係你一定要係 你要鞭策佢哋 系咪啊？ 你边拆嗰啲？ 唔系啊，我觉得佢好好，我觉得。 梗系好啦。 同埋咧，就系、 要捉佢落多啲街站啊！如果唔系，啲人识佢啊。 即系我谂离地有离地嘅好处嘅，即系起码你哋有离地，你起码有班人，大家有个 common language， 你系点样去将嗰啲人慢慢拉翻落嚟？但系你哋都有心理准备，就系、话我都可以咧，系随时可以系落到地嘅。咁变咗咧，其实我谂系针对两个唔同嘅阶层嘅，即系两个唔同嘅 audience 啊，即系我譬如有啲议题全港性嘅，咁我哋一定要做街站，你希望透过同啲市民嘅接触，咁样去令到佢哋了解啦。有啲咧，你真系要翻你自己目标群众噶嘛， 系冇错， 系咯。所以呢个睇视乎做啲乜嘢嘅，我谂。 但系个策略同其他人会唔同咧？即系会唔会对付即系应付啲中产嘅朋友嘅时候咧？街站唔系唯一嘅目标嚟嘅，会唔会有第二啲渠道啊？即系搞下红酒舞会啊，饮饮食食啊，吓潜。 潛移默化咁樣，你知金撈尖都好好呢啲嘅， 一定需要。我諗街站真係頭先阿 Chris 講得好啱嘅，就係你如果啲大議題咧，咁你梗係啦，因為你同全港市民講。 係。 咁但係如果你話淨係嗰個業界嚟講咧，街站真係冇乜用嘅，佢都唔會喺條街度攞張嘢嘅。咁、所以咧，其實就我哋都會一路諗緊好多即係方法啦，即係譬如話有啲搞啲所謂嘅即係呢個經濟論壇啊。咁、你其實就最緊要就用個經濟行先。就你搞下，你講下譬如投資環境啊、金融市場啊，咁當然你要楞啦。喂，咁個金融市場就梗係受政治所影響㗎啦，咁你冇得走㗎嘛呢個嘢。咁於是啲人就會去啦。啊，你話純粹整個街站，我哋咁樣五六個咁企喺度咁樣派咧， 你接觸到幾多人啊？ 冇用嘅，即係我即係經驗所談咧，即係。系几百张咯，即系你咪企咯，三个钟头，喂唔攞嗰啲人，冚唪唥都唔攞嘅，黑口黑面啊，有啲即系 效率就唔系， 系啊唔掂啊，你执落佢只手度，咁佢就求其跟住哇接到好似， 最惨就系佢系买餸嘅， 咪系咯，真系买餸噶， 仲要试埋佢， 你试埋佢啊，咁但系冇办法噶，即系你唔完全唔做街站咧唔得嘅，我觉得又系，咁但系即系你依靠街站咧，尤其是喺啲金融行业咧，即系其实真系你企喺中环啦，我以前都试过啦，真系睬你啦，自由行会攞你嘅，好得意嘅，不你摆明。嗰個自由行其實你話喂大佬成幾毫子張成蚊張喂你可唔可以唔攞啊大佬 繁體喎你先生你識唔識睇啊？ 明知明白 咁你都要攞啊係咪先咁先冇咗一張但你明知嗰個唔係睇 target 咁所以我諗係經濟論壇啊嗰啲我哋會諗啦、即係頭先係講嗰啲其啲即係比較 soft 啲咧咩紅酒會啊或者即係比較輕鬆啲啊嗰啲咧我哋會即係一路會推出嚟咯就希望即係話。每一次唔係太多人其實，可能你講緊係幾十人、幾十人咁樣。 但你每次接觸幾十人、幾次之後， 散出去 咯， 係啦，散出去咯，即係就好依靠，當然好依靠，譬如 Facebook 啦，即係你見到，喂，有啲人冇 like 你嘅喎 ，like 咗，跟住喂，唔該你幫我再 share 出去啦，你都有朋友嘅啫，你下次叫多啲，咁一傳十，十傳百，即係希望用一個咁樣樣嘅，即係我哋成日叫做 leverage 啦，我哋 finance 中意講啦嚇，共幹啊，咁樣先搞得掂噶嘛，係咪先？ 咁你執位sorry 你 哦唔係啊，我想話我哋個優勢好就好在，其實係我哋係行內人咧，即係我哋比較明佢哋諗緊啲咩，佢哋可能諗緊個就業，可能諗緊聽日個市係升定跌，可能諗緊中國經濟係點樣，咁我哋就可以攞呢一啲佢哋有興趣嘅題目去。去做唔同嘅嘢囉，即係紅酒會又好 ,seminar 又好 ,training 又好咩都好用任何嘅包裝去做佢哋有興趣嘅嘢、但歸根究底我哋就會話俾佢哋聽其實所有嘢可能都同政治係有少少關係嘅同民主有少少關係、如果即係呢部分搞得唔好嘅話其實可能係影響到全局嘅等等。 呢、這個我就真係好想，如果陣間我哋翻嚟，可能即係要多啲少時間咧。你講股票之外咧，我又想聽一下就係佢哋喺呢方面有啲諗法，即係究竟咩民主啊，啲乜嘢政治同佢哋嘅業界究竟嗰個關係喺邊度啊？ 係啊，即係我幻想我同阿 Chris 係佢哋嘅 target， 係啦， 你 sell 我一次啦。 喂，咁有普選瓜？咩事 啫？幫我打字咩？ 係咯，先啦。即係呢樣嘢，你係咪 convince 到我啲 layman 都 convince 到咁樣咪可以？ 要 check 下佢係嘛？ 係啊係啊，可以傾下呢樣。 第一節仲有少少時間，我想問下你啊。嗱，雨傘運動有冇支持過出過嚟，或者俾你嘅感覺係咩咧？ 我梗係當然有出過嚟啦，瞓過街啦。其實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啟蒙嚟嘅，即係我知道。原來每一個人都有一股力量嘅，即可能又講得好嚴肅啦。但我真心相信係每一個好微小嘅個體，如果佢哋被啟蒙之後，明白到即其實好老實講，無論佢係左中右都好啦，佢明白到嗰樣嘢係真正對佢好，然之後努力追尋嘅話，其實係會會一件好美好嘅事咯。我發覺香港或者我身邊嘅人，其實好多人係唔理啊。我哋而家就好似 而家仲唔理？ 系啊， 仲唔理 有冇理啦？ 好多都唔理噶， 班人好似即系 Eric 咁讲咧，即系启蒙咗。但系一启蒙咗嗰班人，点样去令到嗰班仲系瞓紧嘅人都启蒙咧？呢、个就系我哋下一个挑战咯，我觉得系。 Eric 咧， 我哋都系觉得即系我梗系参与啦，即系我直头系即系年纪比 Eric 大啲啦，即系直头对我升华嚟咧，即系嗰日吸入呢个催泪弹嘅，即系几廿岁人先走嚟做呢啲咁嘅嘢。咁但系就我觉得系都对我自己系一个好大嘅启示嘅，因为我其实觉得。我是悲观的，即首先讲呢，就是我身边好多即金融业的人都是觉得的啦，搵够钱走啦，香港边有得够的，你即是唔好玩啦。咁但我即是觉得如果就咁走咗， 自己系咪开心先？即系我哋其实好多时 sell 一啲所谓金融从业员啦，因为离地啊嘛，离地咁佢又搵到钱啦，搵到钱，你知香港人最叻嘅啦，走移民，哇，个个都系咁谂噶啦，唔好同我讲埋晒啲咁嘅嘢，咩搞啲咩社运啊，真系傻仔先做嘅啫。咁但系佢哋就你要话俾佢哋听，喂，点解我哋都要做啲咁嘅嘢咧？因为你过到爱国，你系咪真系开心先？你系咪真系可以完全唔理香港先？嗱，我经验就话俾佢听，你去加拿大，你去美国。你去澳洲嗰啲人咧，全部都睇翻曬啲香港新聞嘅， 中曬， 全部中曬嘅。我有一班朋友咧，佢喺 LA 咧，佢哋做咗一個即係一個 group 啦，就叫做即係記住係撐香港民主嘅佢哋。多倫多有啦 ，New York 有啦，澳洲嘅 Sydney 有啦。嗱，點解會咁咧？因為其實所有香港人去到海外，佢其實都係好鬼死關心香港嘅。佢哋見到香港發生咁嘅事咧，佢哋唔開心嘅。咁如果你移民咗過去之後，當然細路仔佢哋走咗 ，OK， 因為細路仔喺嗰度成長，真係好過香港好多倍嘅。但你作為一個大人，你會覺得你日日隔岸咁觀火咧，其實你個心裏邊係好難過。 即係想打程飛機翻嚟打埋一份， 係會㗎，有啲係㗎，真係會㗎。 好白啊呢樣嘢， 係啊，冇錯啊嚇。咁你就即係要話俾佢班人聽啦，就係話。既然你其實就唔好想走，喂，移民咪講玩嘅，即係你即係你以為就咁劈曬啲嘢走， 唔係講錢啊嚇， 唔係講錢啊，講錢係你整體嗰個生活嘅模式啦，你所有周遭真係睇個醫生啫。你已經睇過一個完全唔同嘅醫生啦，你所有嘅生活方式模式全部都改變曬，即係對於一個人嚟講咧，係要重新適應咧係唔容易一件事，即係你口輕輕話移民咧，講就好容易咯， 去玩 係去玩係完全唔同嘅，冇錯，短住幾個月你好爽嘅、我叫你喺嗰度一路生活咧，你會發覺好多問題會出嚟。咁所以其實既然係咁啦，點解自己唔去搞翻好自己個屋企咧？即我有一樣嘢咧，即就成日都覺得就係、是，如果有個人有個賊走入你間屋企度，將所有嘢搞到亂曬，跟住個賊話你要跟我的規矩去做嘢，咁你同佢講話啊好啦，我跟啦。我跟唔到啊！我買嗰間屋啦，得，你搞啦，我走。即係咪咁咧？即係香港係咪真係即係如果咁樣樣嘅人咧，其實你真係要蝦死佢咯。即係如果我係嗰啲賊，我仲幾開心。你傻仔嚟，我入嚟搞你間屋，你都唔反抗，仲要啊俾我話事。哦，跟住你頂唔上你自己走。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好差啦。即係我希望香港人唔好係咁樣樣咯。 我覺得俾佢 sell 得好舒服，轉頭翻嚟再俾佢 sell 多一陣添。轉頭翻嚟， 係。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